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帝子元眼皮都懒得掀，望向墨霜。 公主还未正式与殿下议亲，留在东宫也不妥当。我给公主备了伤药，选了几个伶俐的侍女，这一月会在别院里妥当照顾公主。天色已晚，公主不如趁早回别庄休养，免得误了时辰。 帝子元这话说得特别的顺畅威仪，众人硬是从他脸上寻不出半点别扭之意来。韩月暗暗啧舌，总算明白太子十几年念着帝家女的缘由。 经历了疆场朝堂历练的晋安侯君，简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，这威势半点不堕帝家派头。明明北秦大公主才是皇兄议亲的对象，她却比东宫太子妃更像太子妃。那帝承恩与之相比根本就不在一个级别上，也就只有这个北秦公主尚还能抵得一二，但也还是略显稚嫩了些。 侯君想得周到，墨霜先谢过了。我身边有护卫相随，不用侯君专门遣人护送。 如此也好。 太子殿下，墨霜告退了。 墨霜话音落定，拍了拍手，殿外候着的北秦护卫走进来，将他小心扶到软椅上后，就欲抬着他朝外走，却被墨霜打了个手势停下来。他回转头望向帝子元， 今日是我邀了殿下一同去密林捕猎，殿下是为了救我才会受伤，侯君莫要错怪了殿下。 内殿里一时有些安静，帝子元抬眼望着墨霜，突然开口。 墨霜公主，我在晋南时听过公主的名声。 侯君听说过我？ 听闻公主武艺超强，飒爽不羁，北秦的儿郎莫不心仪。我原以为公主必不似那些深闺妇人，喜行拈酸吃醋之事，但就两次得见公主来说，实在见面不如闻名。 墨霜神情一怔，殿内众人低着头，大气都没敢喘，连寒夜也抬手朝帝子元看去，见他脸色微微严肃，别过头，眼底的笑意一闪而过。以帝子元的性子，这话已是极重，但偏偏从他口中说出，却别有一番坦荡之感。 景安侯君， 墨霜身旁的侍卫统领萧恒面色一变，就要反驳几句，却被墨霜拉住。他深深看了帝子元一眼，半晌摇摇头，笑了起来。 侯君果非常人，是墨霜小家子气了。萧恒，回别院。 墨霜说完，手一挥，让北秦的侍卫抬起他出了内殿。殿外，萧恒实在气不过，瓮声瓮气道： 殿下，那狄子元欺人太甚。 你当他真是为了我的话才动怒？他是因为我害得太子受伤才会如此。我原本以为那晋安侯君是铁石心肠，对大晋太子全然不在意，所以才激了激他。没想到这两人倒是有趣的紧。 殿下，您真不打算嫁给大晋太子？属下看着太子和传闻有些不一样，今日也是他救了公主您，他的武功品性在北秦也算是少有了。 让我再想想。这等好男人，我比那帝子元迟了十几年才遇到，着实可惜了。要不我放下架子去争取争取。 萧恒看着自家喃喃自语的公主，黑着脸半晌无语。内殿，五皇子乖觉地领着一众侍从退了出去，唯留下衣衫不整的寒夜和满脸严肃的帝子元。寒夜见一殿人请客退得干干净净，收起脸上泛红的神色，又变得一派坦然。帝子元看了他一眼，嗤笑一声： 哼，在花园山里就被我里里外外的看光了，有什么好装的？想让墨霜知难而退简单的很，你直接拒绝不就成了？以他的性子必不会纠缠。 帝子元说这话的时候眼微挑，带着一股子嫌弃之意。韩烨看了他半晌，罕见的没有半点不悦，眼底微带笑意，朝肩上指了指。 你不是来换药的？你要还不动，我就换宫娥进来了。 帝子元顿了顿，满脸不情愿，但还是走到韩烨身旁，弯下身小心将瓷瓶里的粉末倒在他肩上，神情缓和下来。两人靠得极近，韩烨一抬头正好瞧见他微挑的眉眼，眼中带着隐隐的担心，瞧不真切。韩烨心底突然安定踏实下来，无论他和帝子元这些年经历过什么，又横隔着什么，他们这一生的命途早就缠在一起，分不开了。 子元，莫双性子不拘小节，和安宁相似，你怎么这么不待见他？ 你们兄妹俩倒是喜欢问一样的话，难不成天下间所有和安宁性子相似的姑娘我都要喜欢不成？你们这是什么逻辑？我待见安宁只是因为她是安宁。 好， 要说我为什么不喜欢莫霜，当初在化缘山底我耗了三天三夜才保住你的命，他一晚上就差点全毁了，这么糟蹋我的功力，我为什么要喜欢他？ 你倒是直白。 上完药，韩烨正欲将衣袍穿好，手腕却突然被帝子元拉住，见他一眨不眨地垂眼望向自己。 子元， 帝子元却没应，反而眼一眯，将他衣袍一把拉下，瞬间韩烨整个上半身都露了出来，这气势不可谓不猛，韩烨一下子就怔住了。这时正巧端着补品的两个宫娥踏进殿内，瞧见自家殿下神色惊讶，静安侯君一脸用强的模样，惊呼一声。见帝子元和韩烨同时抬手望来，两人脸色红白交错，腾地跪倒在地。 殿下恕罪， 侯君恕罪。 这时候闯进来简直太不识相了，自家殿下想着这一日怕有十来年了。韩烨默不作声，严肃着脸。帝子元眼一眯，遥遥朝着两个宫娥抬了抬下巴。 出去，没有吩咐不用进来了。 是。 两人如蒙大赦，点头如捣蒜，低着头小心翼翼将茶盅放下，飞一般退了出去。临跨出门的时候还极贴心地将门给带上了。韩烨脸色一黑，正欲开口，哪知温热的触感落在胸前。他低头看到帝子元胡乱碰的手，眼微微一沉，声音重了些。 子元。 韩烨。上次我在化缘山就想问你了，你这里是什么时候落下的伤？ 韩烨前几年在西北身上落下了不少伤。他循着帝子元的手垂眼，瞥见伤口，来不及为刚才的胡思乱想尴尬，神情一变，漫不经心去扯衣袍。 在西北待了几年，身上哪能没点伤？ 你去西北不过是这两三年的事，这伤至少落了七八年，那时候你在京城里养着，怎么会受这么重的伤？ 韩烨胸口处有一道极深的刀痕，以帝子元的眼力一眼就瞧出这刀伤应该是穿胸而过，至少休养了几月才见好。见韩烨皱眉不语，他想了想，有几分明了。 我在晋南的时候听说你曾经被细作绑架出宫，晋文君几日后才在京郊的破庙寻到了你，可是那次受的伤。 嗯。 你和温硕也算是有缘分了，怨琴说是温硕碰巧救了受伤的你，才会被你带回东宫。若当初不出这事儿，他恐怕一世都是个乞儿，难得有如今的造化。 子元，温硕他是……是啊，温硕和我也算有缘，禁言的身份不能说出口，父皇能容忍有子元的地界，但却不可能容忍禁言还活着。若父皇知道真相，只会让静安侯府和他们姐弟处境堪忧。 帝子元把韩烨的衣袍拉上来， 目光在划过他身上的各种刀伤剑伤的时候凝了凝，面上却是一如既往的云淡风轻。 以后多惜命，这世上什么都能挽回，只有这个不成。 他说这话的时候，眼底有着淡淡的怅然。世上能说出这句话的人并不多，韩烨却知道帝子元是其中一个。当年义熙间帝家满门尽没，没有人比他更明白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的感觉。韩烨迎上他的目光，颔首应道： 放心，我的命硬得很，怕是除了你谁都收不走。 帝子元懒得和他贫嘴，端了桌上的血砚递到他手里。韩烨接过来，想起一事问道： 前几日你和安宁动手了？ 怎么，你要为他出口气啊？告诉你，我可没留情，他脸上的伤估计到现在都还没养好。 心里头舒坦了？ 舒坦了，怕是安宁没有舒坦。 安宁把帝家的真相瞒了10年，子渊逼着他在仁德殿前指证嫡亲，这件事安宁不会怪子渊，却不会原谅自己。安宁生性豁达，却最重友情和亲情，怕是心底的疙瘩难以尽除。以后还有很长时间，总有一天安宁会放下的。 但愿吧。你既然没事，我就先回侯府了。 他说完转身朝外走去，行了几步突然停住脚步，回转身望向韩烨。 韩烨，年节的那一晚你在哪里？ 那日我让温硕去了静安侯府后就去宫里守岁了。怎么，出了何事？ 无事，只是突然想起来问问罢了。 帝子元说完打开房门出了内殿，门外的脚步声见不可闻。韩烨已在榻上垂下眼，嘴角微微勾起。 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